第53集，你要小心你的外甥。雪莉咬了咬牙，狠狠一跺脚，又坐了回去。她偏头看着窗外，看上去十分疲惫。 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。 你是我尊敬的姐姐，洛伊是我外甥，我不会做伤害你们的事，但我一定要知道真相，因为我越来越看不懂洛伊了，我有点害怕。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但其实我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。 为什么？ 那孩子不是一般人，就算他掩饰得再好，你们朝夕相处也总会看出一点吧。 什么意思啊？ 艾迪，我很喜欢你，也很感激你，但如果不是被你质问，我可能还是没有勇气告诉你，因为我自私，我胆怯，我对不起。 雪莉姐，你说吧，我不会怪你，我发誓帮你保密。 温小辉知道，无论他今天听到了什么，这件事也只能成为他们三个人之间的秘密，但他还是要知道洛伊究竟做了什么。那次你们离开之后，我想了很久很久，我甚至真的动了找人杀掉他的念头。我想我是被洛伊暗示了，可我最终没有那样的胆量，直到大概一个星期之后，洛伊找到我，拿着一叠我前夫的债务线索，他说让我配合他调查，因为我对我前夫的社会关系更了解。调查完了之后，我按照洛伊教我的方法，匿名把他的住址告诉了高利贷。雪梨深深低下了头去，温小辉的额上冒出了冷汗，呼吸开始有些不畅。然后就，我知道他肯定会倒霉，也许会残废，也许会重伤，运气好的话他会离开这个城市再也不敢回来，可我没想到他会死。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死，警察调查说是自杀，可他究竟是自杀意外还是他杀，我真的不知道。 洛伊去调查了他。 雪梨红着眼圈点了点头。温小辉感到大脑一片空白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洛伊这一招借刀杀人用得好毒啊，不只是雪梨的前夫瑞文和罗总也这样被他阴了，就连卢卡，他现在怀疑卢卡也是被洛伊把事情捅到了原配那里。罗瑞说他是瘟神，是煞星，可能一点都没说错。虽然那些人并不值得同情，可他还是无法接受洛伊为了保护他就做出一系列可怕的事啊！谁能安然把这样一个表里不一的人放在身边呢？ 雷迪，你要小心你的外甥，他根本不像一个小孩子，他的眼神，他的口气，他的手段，他让我好害怕，所以求你不要告诉他我把事情告诉了你，我真的害怕他。 我不告诉他。 温小辉不想承认，可是他也开始感到恐惧了。还有什么比枕边躺着一条蛇而自己却不自知更可怕呢？就算这条蛇的毒牙总是冲外的，可谁敢保证有一天自己不会成为猎物呢？他第一次对当初抚养洛伊的决定感到后悔， 太鲁莽了，太草率了。他明明对洛伊一无所知，怎么会那么轻易就答应了？雪梨走了之后，温小慧一个人在咖啡厅坐到了天黑，直到服务员提醒他要不要点餐，他才恍恍惚惚地结账走人。那天他是走回家的，走了快两个小时，他需要冷静，可他好像冷静不下来，脑子里乱成一团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该找洛伊对质吗？可他答应了雪梨姐不告诉洛伊，但是他真的能把这件事情憋在心里吗？他以后又要怎么面对洛伊呢？一连串无法解答的问题快要把他压垮了。回到家里，冯月华正在收拾房间。你怎么魂不守舍的？ 啊，工作室人少，太累了。 赶紧洗个澡睡觉吧。冯月华说完，继续哼着歌拖地去了，看上去心情很好。 妈，你最近约会怎么样？开心吗？ 还可以，他人挺好的，接触看看呗。 那就好。 你工作也不要弄得太累了，我又不指望你赚多少钱，能养活自己就好了，知道吗？ 嗯，知道。嗯，妈，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 他知道现在并不是一个商量事情的好时机，可他现在就是想找个人多说说话。怎么了？ 我老板想让我去美国深造，要走一年的时间，回来就把美妆部交给我管，是个特别好的机会，每年就那么一两个名额。 呀，你们工作室出钱吧，好事儿呀。哎呦，我儿子真棒啊，这有什么好商量的，去呀。 我走了有点放心不下你，还有洛伊，我到现在都还没跟洛伊提这件事。以洛伊对我的依赖，我真有点不敢开口。 我有什么好不放心的，我还照顾不好自己了，不就一年嘛，这么好的机会对你的前途很重要，去吧。啊， 行，我再考虑考虑。 回到房间里，洛伊的短信刚好发了过来，是例行的关怀，提醒他明天下雨要带伞。他不想回，可他知道半个小时不回的话，洛伊的电话就会打过来。他现在更无法面对洛伊的声音，他怕他会露馅儿。短信聊了两句之后，他们互道了晚安，这一天的联络就到此结束了。温小辉洗了个冷水澡，想让大脑尽快冷静下来，可用处并不大。他迷茫极了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甚至不知道该找谁商量。罗瑞比他更没主见，再说他答应了雪梨姐，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更多人。那一天晚上他头痛欲裂，最后都不知道是怎么睡过去的。第二天去上班，刘星刚好在，就把温小辉叫到办公室里，问起了深造的事。温小辉答应了，这样好的机会是多少人争破了脑袋都够不着的，他根本没有理由拒绝。 好啊，那就要开始准备签证了，我给你个电话，你跟他联系，他会告诉你怎么做。 好，谢谢刘星。大概几月走？ 六七月份吧。 那也就一两个月了呀，好快啊。 一年时间更快，不用顾虑太多，就当出去旅个游吧，不过本事一定要学回来。 是。 温小辉找了借口好几天没去洛伊那儿，两个人电话短信不断，但温小辉就是不太敢见他，只好拖一天是一天。这天黎硕约温小辉吃饭，选了一个颇有格调的西餐厅， 两人一见面，黎硕就有些意外地说： 你看上去有些累啊，是太忙了吗？还是没化妆啊？ 今天还真没化，来不及了，最近确实太忙了。 你的皮肤很好，其实并不需要那些东西，注意休息就行了。 这段时间忙过去就好了，我们老板正在招高级造型师、化妆师，找到能管事儿的我就轻松了。 这也代表老板对你的重视，是好事。 是啊。李大哥，跟你分享个好消息。 什么好消息？ 我要去美国深造了。 哦，公费派出去？ 是啊，老板说我资历不够，应该去学习学习。这个机会很难得，我应该去的，对吧？ 人要学会把握机遇，你当然应该去。 这样，你可就有一年见不到我了。 不一定，我每年都会回美国好几趟。你是在纽约吗？ 哦，我都忘了，你家是在美国，是在纽约，那咱们还能见面啊？ 当然了，如果你有空，我还可以给你做向导，带你去吃，去玩。 啊，好啊。